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冬至， 哎， 过去有老话说冬至大如年， 而且冬至这天得吃点好吃的， 哎， 比如说饺子。 是是是，所以呢冬至的节气呢也要离不开吃。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也就来聊聊冬至吃些什么，和谁一起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聊吃什么哈。 嗯， 这个最近呢，京城多家老字号都为市民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饺子。 哦， 要说饺子，你爱吃什么馅的？ 鲜虾饺子。 鲜虾饺子啊，这个 当然什么猪肉大葱的也都行， 啊，也行是吧？反正现在的饺子既有像什么猪肉大葱啊、猪肉三鲜呐、鲅鱼啊这些传统的馅料，还有一些新发明的一些馅料。 您跟我们 说 说， 比如说曾经我吃过宫爆鸡丁馅的。 哦，我吃过宫爆鸡丁馅的粽子，您吃过吗？ 没有， 嗯， 粽子我基本上比较传统，饺子还是可以。大蒜水饺你吃过吗？ 没吃过，这吃完还能来上直播吗？ 能来不来无所谓嘛，反正一口一个独头大蒜。 行行行，啊，明天我就吃点大蒜饺子， 啊， 独头蒜就算了 啊。为什么？ 独头蒜辣， 这个你也懂啊， 是吧？ 啊，大蒜水饺。四色水饺颜色不一样， 嗯， 还有酸汤水饺，这个酸汤水饺应该算是比较传统的饺子了啊。 哎， 像老字号汇丰饺子楼今天在立冬之际推出了大蒜水饺，把这个大蒜不管是独头的还是分瓣的，首先得剁碎了， 嗯， 剁碎之后过水去除辛辣味儿， 哦， 取三分之一油炸之后和三分之二的生蒜末啊混合，再加上大白菜啊一些配料。调好的馅料据说清清爽爽， 是个素饺子， 现在看来是一个新发明的馅料。 嗯， 据人家经理说了，说上市之后啊，十几份啊，不，几十份以及调料配料啊，调好的这个之后很快就卖光了。近期呢又有不少市民来问，你们那个大蒜饺子还有吗？说冬至当天继续售卖啊。 哎， 据介绍说，冬至当天不仅市民在店里边能够吃到皮薄馅儿大的各式水饺，还能在外卖窗口买到冷冻水饺，还有饺子皮儿、饺子馅儿这些半成品。 哎， 您要是回家说不想跟这店里边人太多，也不想排队等着，您回家买个半成品， 自己回家加工加工。 哎，好加工吗？ 嗯，没加工过。 你会？ 我一般都点外卖吃。 你会包饺子吗？ 嗯，小时候我爸妈包饺子的时候，我围观过，就我也参与了这个劳动。你看，他不得先把面做成剂子，切那个剂子吗？ 哎，对对对对。 切完那剂子，不得用手摁一下，把它稍微摁扁一点吗？ 哎， 我就属于摁剂子的那位小朋友。 哦，拿手掌啊，还是拿拳头啊？ 拿手掌也行，几根手指头也行吧。 几根？就你那纤细的手指头摁完了之后。 那就我就是都行都行，反正你给他摁扁了就行。 啊，反正不都行都行，行吧。反正据说呢，店里边还卖一些像什么提早泡好的腊八蒜哈。这个砂锅居人家新出了一款叫圆梦水饺，也受到不少食客的欢迎。 首先这名字起的寓意就特别好， 啊， 吃了这水饺咱就能圆梦。 应该是哈，啊，分什么样的梦想，美好的祝福嘛。然后呢，人家说了，圆梦水饺都是纯手工包制，当天限制，所以产量有限。目前店里边正组织人手啊，在冬季当天加大供应量，争取让大家都在冬天冬至这份吃上美食。那么冬至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当中最冷的数九寒天即将开始，像包啊、炖啊、烤啊这类的热菜也是不少市民的心头好。 嗯， 像老字号老西安饭庄鼓楼店不仅赶在这个冬至到来之前为百姓带来了像葫芦鸡、陕西的辣牛肉这些陕西美食，还把这个西安城里边的鼓楼图案印在了馍饼上。 哦，就人家可能有模具啊， 哎， 直接一压就会有一个鼓楼的图案。 对，当然是不是后来也得撕碎了。 那你都吃进肚子里，那肯定这图案也保持 不了。不是泡馍的时候你得自己啊，当然了，现在疫情期间不让自己撕了，是不是？ 是吗？ 上回请你的时候你 咱们吃了泡馍了吗？哦，吃了，想起来了，这主要是都 以后不再请了，请完了之后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好意思了，李侃老师，这主要还是请的少。 冬至前几天，像烤肉碗呐、烤肉季啊这些国家级非遗烤肉的堂食和外卖，日均销量都超过了1000斤。 哎，这个我作证， 是吧？ 烤肉季，李侃老师确实请过我们团建啊， 五吃自烤是吧？ 咱们是文吃 哦，你没有武吃， 因为咱们节目组女同胞比较多。 哎，反正这个武吃呢，女生稍微的形象差一些。此外呢，像鼓楼的马凯餐厅，把适合冬至吃的萝卜和滋补的老鸭一起炖制，制成了酸萝卜炖老鸭，还把应季的萝卜和开胃泡菜融合，做成了酸辣浓汤烩菜。同春园呢，人家还有什么海白虾呀、鱼豆腐呀、蟹柳啊这些食材，和爽口的青笋小火慢炖成一锅口味香浓的原味虾包。 哎，听着就挺香的。 哎，包括天一冷吃涮羊肉，前两天咱在节目里边不是也提来了吗？ 涮肉您必点什么呀？ 对啊，又一顺的老北京铜锅涮肉，鸿宾楼的砂锅羊头，砂锅居的京味砂锅白肉，这些常吃的暖系美食也是受到市民的青睐。京伦饭店根据时令和传统习俗上市了不少新菜，像京味的红果冻，把市民喜爱的山楂罐头，我小的时候跟你说，众多罐头当中就爱吃山楂的。 嗯，您说过您不太爱吃黄桃的，喜欢吃山楂的。 哎，山楂不光吃完了，连汤都喝了， 就酸酸甜甜的嘛。 哎，拿这山楂罐头做成果冻啊，然后呢酸甜开胃。还有像老北京的水爆羊肉，则是适合冬季食用的铜锅涮肉的简化版。 嗯， 做法类似那爆肚，知道吧？ 啊，吃过，吃过， 吃过是吧？把那个羊肉卷啊、白菜呀、粉丝焯水之后端上桌，滋补爽口。 哎，所以在这个冬至时节哈，大家能够选择的美食还是非常丰富的。 上节目 除了吃饺子之外，大家也不妨看看咱北京各家老字号都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节令美食，不妨去品尝品尝。 现在家里边说今儿晚上吃饺子，也不简单的是全是饺子， 嗯， 多多少少有一些小配菜， 是 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又来聊聊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北方和南方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别，对吧？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节目之前，我们办公室一共就俩女生，一个美哲，还有另外我们节目的编辑，俩人据说中午都没吃饭， 因为我们都准备留着肚子晚上吃顿好的呢。 啊，都准备今儿晚上憋顿大的，搓一顿大大餐。 我决定今天晚上跟李侃老师共进晚餐，您意下如何呀？ 那就食堂吧。 那算了吧。 两种方式啊，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我们也期待着您跟我们来聊今天晚上您和谁一起吃饭啊，吃些什么。冬至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美食。 刚才咱们聊了吃，下面再说说玩儿。这不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吗？咱们北京的冰雪经济也是逐渐升温了。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商圈围绕着冰雪主题，也准备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到冰雪项目，感受冰雪世界的魅力。走进位于朝阳区的宜迪港，这个商场啊，已经变身成了雪野仙踪的冬日奇境。咱平常听的是绿野仙踪啊，人家打造的这个主题叫做雪野仙踪，就是下雪的雪。冬天里花园的雪野仙踪以及能量加油站四个主题空间当中，可以让顾客朋友在这儿完成一场穿越仙踪丛林的奇遇之旅。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当中，不断变换的光影声电配合着主题场景，营造出冰川、极光、丛林和海洋等等多种场景的梦幻效果。参观者呢，还可以同步玩转线上的 AR， 增强现实，对吧？互动的游戏，体验多种多样的 AR 互动特效。 哎，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比较感兴趣啊。 戴着那个大眼镜之后，就仿佛身临其境。 反正，但是 AR 是增强现实，我不知道戴不戴眼镜。反正 VR 虚拟现实肯定是得戴眼镜的。 哦，那我记混了， 是吧？它有 VR 有 AR， 现在很多商场都有类似的体验活动嘛。 就是常玩过，不知道叫什么。 哎，刚才说的是宜迪港，对吧？咱再走进蓝色港湾。第14届灯光节已经拉开帷幕了。现场也是变身成了 冬季的冰雪运动乐园，各类奇趣装置吸引着大家打卡拍照。在广场上呢，滑雪运动员、冰球运动员、花样滑冰运动员等等装置都摆出了各类的造型，展现出冰雪运动的乐趣。而周围各类体验冰雪运动的卡通人物也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比如说有一个形象叫做雪熊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形象是吧， 雪熊猫 穿着羽绒服的一个大熊猫，让市民朋友仿佛置身于冰雪的天地。 你说熊猫要是藏雪堆里边，你能发现它吗？ 能吧。 为什么呢？ 因为熊猫身上除了白还有黑呀、首先这眼圈不就是黑的吗？ 那万一它藏的比较严实， 那能有多严实呢？ 就是埋雪堆里边能看出来吗？ 嗯，你要埋进去我觉得可能看不出来吧。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就这个话题进行这么深入的探讨呢？ 突然之间想起来了， 我刚才就想，你比如说东北地区人家下雪大，这个熊猫它会不会藏到雪里呢？你看，由此又发散出这熊猫究竟怕不怕冷啊？ 对，熊猫应该不到东北吧？那么冷的地儿。 对对对，这个特别冷的地儿的熊，人家是北极熊 啊。 但是你看，咱们四川有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 是 吧？哎呀，扯远了。总之啊，就是市民朋友都特别喜欢这样的卡通造型。而广场上还有一些装置，比如说音乐喷泉，这个喷泉呢也变身成了一个冰场，家长和小朋友们正在体验着冰上运动的乐趣。而到了晚上啊，这个景就更好看了，冰雪运动主题的灯光组合被点亮，为日益临近的新年和冬奥会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个周五到周日呢，他们还会开展冰球表演、冰上玩偶互动、巡游等等活动。哎，你要说回到咱们大城小事听友见面会、不是咱们还组织听众朋友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旱地冰壶， 是 您还有印象 吗？陆地冰壶 特别有意思哈，大家都感受了一下冬奥的热情。在冰面上追逐玩耍，在趣味棋盘格上穿梭冬日森林，在雪球长街游走冬日胜境，顺义区的中粮祥云小镇也变身成了一个梦幻的冰雪天地。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小镇都会开启一个光影模式，呈现以璀璨雪花灯球为主的视觉盛宴。除了400平方米的冰场呢，大家还可以欣赏棋子、雪人、棋趣、棋盘这种相结合的大型互动装置。当然要说咱刚才提到的什么棋子啊、雪人啊、棋盘呀，这都是来自悉尼的一个顶尖创意团队为大家带来的公共艺术作品。 哎呦，真厉害！ 除了吃，咱还可以去各个商圈玩一玩，是吧？去体会一下冰雪运动的魅力，感受一下越来越近的冬奥氛围。 是，哎呀，要说冬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冬至然后开始数九啊，然后到处商家都会有一些冬天的，比如说像什么彩灯啊、灯光啊这样一些布置，感觉特别好。 再加上这每两天就要跨年了，是吧？这个节日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浓厚。 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微微的胖胖说，哎呀，今天晚上准备带着丈母娘、媳妇儿、闺女和儿子一起去万达，你们家那边是吧？购物吃饭一条龙。 哦，万达商城，反正北京有几家， 不知 道您是住哪一片哈。总之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来吃饭，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啊，有闺女有儿子，真幸福。 您这也是儿女双全、 是是是，我就是 都是有福之人呐、是吧？当时花色鲤鱼也说了，说我是光棍儿一个人，当然自己也可以包三鲜馅的饺子，自己吃点也行。 是，然后呢，像彩虹的微笑，这都是新朋友，是不是？说这个冬至吃什么哈？这个吃饺子，和家人一起吃。很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是吧？ 孙东龄也说了，北方咱吃饺子是常事儿，三鲜饺子、素馅饺子是我们家里人最爱吃的，我也特别喜欢家里人围在一起包饺子的那种气氛。最爱吃的呀，那是妈妈包的饺子，家的味道永远忘不了的， 是吧？然后全天都是早点说，这个食堂，公司食堂中午准备了汤圆，晚上准备了饺子，这个南北习俗都照顾到了。 真的不错啊。 待会儿 到时候还得说，全国各地好像在冬至这个习俗还真不太一样。 我今天看有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就说这北方的朋友和南方的朋友为冬至吃饺子还是吃汤圆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广西的朋友站出来说了，我们都不吃，我们吃粽子。没想到 冬至吃粽子啊。 后来我还真的上网查了一下，好像广西的很多地方人家过年的时候会确实吃粽子。中国地大物博，大家的饮食习惯也特别不一样。 是是，说到这儿宁乐说了，说在我们武汉啊，冬至不拘泥于吃饺子 啊， 汤圆、饺子、馄饨、年糕、面条、米粉都行。但是除了汤圆以外，其余几样必须事先用煨好的藕汤和萝卜汤煮。不过呢，在武汉到了冬至啊，这一天很多家里边要准备制作辣味了，什么辣鱼辣肉啊，然后辣鸡鸭呀，有的人家开始做这个香肠了啊。此时我一个人在工作地方开始想念妈妈做的藕汤了，但是回家想回家但是回不去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防控的一些原因哈，总之呢，听您刚才这么一描述，做各种辣味儿，大家也感觉到离年的脚步其实也越来越近了， 是 吧？是，大家就开始纷纷年底嘛，准备着明年过年准备点好吃的。当然陆流也提到了说，今天要吃饺子啊，羊肉西葫芦的，还有韭菜虾仁馅的，都准备上了。 行。然后呢，这个认真，这都是新朋友，特别认真。中午吃的火锅，羊肉馅饺子，晚上应该是猪肉韭菜馅的。 啊，您这一天吃两顿饺子 是吧？应该是一天两顿饺子。 还吃了一顿火锅，挺丰盛的。 用户135也说，冬至在中午食堂的时候吃的饺子，和同事一起吃的。 像这种比较特别的时间节点，可能各个单位的食堂中午起码都供应一些饺子。 你知道我今儿中午在咱们单位食堂 有吗？ 有有有。 什么馅的？ 我吃的韭菜鸡蛋的。 哦，韭菜鸡蛋 只吃了三个。 哦，意思意思， 那一碗就给我盛了三个。 我明白为什么李凯老师中午也悠着吃呢，这不准备晚上请我吃饭呢。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是冬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温暖的话题。价值连城的古董，给钱就卖了。12月20号，其实也就是昨天，记者从海淀警方来的道，带着表面糊着黄泥的刚从工地挖出来的古董向陆柔兜售。那这种假施工工地的工人已经被抓获刑拘了。 您这个古董是上周的呀还是上周的呀？ 上周的嘛。有可能是上上周的， 上个星期的。 对啊，这起货的古董还真不老少，230多件。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古董其实就是价值几块钱到十几块钱的廉价工艺品，在土里边做旧的。 嗨，这个造假的手法也太低劣了。 这不错了，还是在土里的，没给你弄在厕所里边做旧去。 哎呦呵，这都不敢细想了，是吧？ 海淀分局永丰派出所12月9号中午12点接到了辖区群众的举报。据这个报警人说呀，看到一个民工打扮的人在路口售卖刚从土里边挖出来的古董，说是给钱就卖。疑似诈骗，你看人家都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不像是真的， 很警觉呀。 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永丰派出所呢立即安排巡逻车组呢到现场向事主询问行骗男子的特征，随后呢在周边开展了多方调查，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民警呢就对这个可疑男子进行检查，确定这个人就是在路边兜售古董的嫌疑男子，并且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古董。经过讯问这嫌疑人姓朱，朱某帅，对他在北京多地以冒充工地工人向他人兜售假古董诈骗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交代说呀，所谓的古董那就是工艺品，都是在老家以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的价格收购的 啊，反正也挺便宜。 购买之后呢，把这些古董包在土里边做旧。然后我估计是撒上水撒上土，然后呢再用报纸给包好了之后。 您这有经验呀。 活泥嘛。 行吧， 你要不然那粘那些泥块怎么想出来的，是吧？然后拿报纸一包，找机会在路边兜售，迷惑过路群众购买。随后呢，民警在犯罪嫌疑人暂住地起获用于作案的古董一共是230多件。目前呢，警方我先开始以为这230多件没卖出去，结果警方一核实，初步核实朱某帅在北京诈骗2起，涉案金额4000块钱。 哇，还真有上当的， 合着骗了一每平均2000块钱，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其实这成本价就十几块， 那 有几块钱的时候，是吧？朱某帅呢，因为涉嫌诈骗罪呢，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在此呢，海淀警方也提示，占小便宜的心态要不得。遇到路边兜售古董的人，要提高警惕，切莫相信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 咱俗话说嘛，贪小便宜吃大亏，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轻信这些骗子的忽悠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因为就是前两年可能那种所谓的鉴宝类节目特别火， 拿一小锤儿， 那都是好多年前，那都不是，就关键是老觉得是我能捡着宝贝， 能捡着漏， 那你哪儿那么容易啊？对不对？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嘛， 是吧？就看起来就是骗的那种想占便宜的，然后包括不光是卖古董的，我还碰见卖着小王八， 小王八 啊。卖小王，卖乌龟的， 乌龟的 啊、 哦， 然后也是吊一绳在一车把上一个， 但是这个会涉及什么诈骗吗？ 反正就是这种东西便宜呗， 就是路边摊兜售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在这儿我们就提醒大家，咱就别买了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今天晚上吃什么？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段瑞勇说，离开老师是儿女双全的父亲，冬至得回家吃饺子陪儿女啊。 哎呀， 我觉得您说的是哈、我这忒没眼力劲儿了。 哎呀，但是今天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哈。 还是得吃食堂。 就是估计是这样哈。 哎呀，辛苦辛苦。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像用户晨曦说，今天早餐就吃了汤圆，中午吃了三个吃了三鲜馅饺子。嗨、我以为跟 您一样吃仨饺子。 然后祝咱俩冬至快乐、 也祝您冬至快乐、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冬至快乐。当然红果姐给我们发来一张图，说我们家的麻辣肠已经灌好了、一看您也是特别会生活的一位朋友哈， 是吧？然后3090说，今儿可是见识了这段过年般的气氛，本来想着呀到一家饭馆堂食啊吃饺子哈，但是刚进一层的门厅就被拥挤的人和服务员大声引导给拦住了。 说什么呀？ 大家都别上楼啦，楼上客满没位子啦，在这里拿号等着吧，大概最短时间也得等半个多小时。然后呢说给我们发来张照片，算了，临时决定咱也不堂食了。你还记得咱俩 打包走 咱俩这个头伏。 头伏饺子 二伏 面 二 伏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俩人去饭馆，旁边那面卖面条的饭馆 冷面没了，别排了， 面条都没了、甭冷，什么面条都没了。 对、 那时候刚中午11点，还不到12点呢。 但是门口还是排着老长的队哈、为什么后来会去吃那个羊肉串那家、就是因为想吃面 泡馍那 家、泡馍那家，就是因为这面啊没吃着，退而求其次，但是那家人也挺好吃的。 是，我觉得现在啊，随着这个我们生活嘛，总是需要一点点仪式感，对吧？你像我们这由于工作原因呢，改天再说了。当然，今天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还是有一点点仪式感，对吧？你哪怕你煮一盘饺子，大家象征性的一人吃两三个， 哪怕您吃仨呢。像红果姐不是也说了吗？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冬至的时候休休闲闲的吃顿好的， 一点都不押韵。重新说。 好吃不如饺子，舒服好吃不如倒着，舒服不如 好吃不如倒着， 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想不出来呀， 舒服就是不如倒着吗？ 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那也不太押韵。 不，那总比你那个押韵吧。 我是照着人家说的这个写的说的， 是吧？行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海洋中的云说：“哎呀，现在疫情的影响，就不到外边吃饭了，和家里人一起包饺子，再弄几个凉菜、热菜，其乐融融。”然后不光是刚才看到是谁呀、常宋师傅也是说，这个饺子必须的呀，和老爷子、老婆大人一起吃晚饭。再来口小酒，美呀、 生活有滋有味的挺好、 饺子就酒， 越吃越有， 这你都懂啊。 这个还行吧， 可以啊。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咱俩冬至有没有吃饺子，像老北京这位朋友说、你们俩今天吃饺子了吗？冬至不吃饺子要冻耳朵。 哎，对对对，这我不是吃了 说法啊， 吃了三个嘛， 我还没吃呢，准备晚餐找点饺子吃。 你这个不光是耳朵要没，鼻子还可能长呢。 我又没说谎话， 是吧？ 我真中午没吃饺子， 真没吃啊， 真没吃，真没吃。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座大城是北京。 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咱们都知道坐飞机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它会有一个违禁物品的清单。一般来说您在办手续办托运的时候，人家这个工作人员都会提示大家再仔细看清楚您这个包裹里有没有带一些不让带的东西哈，如果有的话提前取出来。 常见的像女孩使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化妆水啊，润肤霜啊， 它都会有规格的要求，比如您不能超过多少毫升哈。再包括有一些朋友吸烟嘛，可能随手带一打火机在身上， 这个也不让托运， 但这也不是能带上飞机的东西。 是。 但是啊，我们要说的这位主人公呢，他为了图自己方便，有一位大妈就把一枚打火机和一把水果刀，用塑料袋包裹好，藏在了他的保温杯里。乘机过安检的时候就被人家安检员发现了，这属于什么呀？投机取巧不成。这位大妈呢，不仅被机场警方处以了700块钱的罚款，还因为这事儿啊耽误了自己的行程，这得不偿失，不得不重新购买机票。 就是误机了还得重新买机票，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 哎，我跟大家说说啊，最近首都机场西航站区派出所接到了安检的报警，说啊，在机场安检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一位大妈，她带的那个水壶里、水杯里，藏着一个打火机，还有一把水果刀。 哎，我觉得大妈想的肯定特别明白。你看，我把我这杯子盖里边没水，我藏个打火机，藏个水果刀，拧上盖，人一看是个水杯，人不再查了。 这大家都不知道是吧？蒙混过关。但是民警到场之后，发现这个大妈带了违禁品，就把她口头传唤到派出所进一步调查了。民警调查发现，这个打火机和水果刀的外侧呢，包裹着一层塑料包装袋，包装袋上还缠满了胶布，有明显的藏匿意图。大妈呀，要说今年已经67岁了，面对警察的再三询问，也承认了自己是为了图方便，所以把水果刀和打火机藏在水杯里，企图蒙混过关。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的相关规定，首都机场警方也对他做出了行政罚款700元的处罚。但是大妈你知道也挺委屈的，她说，警官，这机票是我女儿帮我买的，我自己呀不太会用手机买票，您那个什么，您能帮帮我吗？我得重新买张机票。 嗨， 你看挨完处罚，大妈呀也向民警提出了求助的申请。当然人家民警一边教育大妈一边说，没问题，但是提醒您啊，下次可不能再心存侥幸藏匿这些违禁物品了。你看被罚款不说，还耽误了您的行程，是不是？当然在这儿机场警方也是提醒大家伙儿，在坐飞机的时候啊，咱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安检的时候呢也千万别存在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我给他包裹严实点儿，我给他藏得隐秘点儿， 是不是就看不出来了？这不会啊，人家安检人员都非常专业的，是吧？同时呢，乘机之前您也要认真的检查一下随身的行李当中是否有违禁品忘记取出，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是故意的，是吧？您最好二次检查一下，以免为您的出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要不然说小事儿呢真的有可能是麻烦，就是您这趟飞机大概率您赶不上，对吧？出去咱都是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其次呢，有的时候您要是真的特别的故意哈，干一些什么藏匿啊或者是违禁的事儿，有可能还会带来法律上的惩罚， 会有一些法律责任风险。 千万不要抖那种抖机灵， 哎， 这个我藏杯子里，我这杯子 X 光都查不出来，对不对？他能看得出来吗？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做个老实人， 哎，再给大家提个醒。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天冬至哈，今天您吃什么呀？跟谁一起吃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家也都分享了自己今天晚上吃什么馅儿的饺子。你比如说古月家人说，我在老妈家吃羊肉西葫芦韭菜馅的饺子，看来是老妈亲手包的啊。 哎，红果又说了，说这个今天我们家中午吃的酸菜猪肉馅的饺子，应时应景，这时候酸菜味道最好， 每天每年的冬至家里边都会吃酸菜馅儿，平时吃茴香馅儿的啊，韭菜馅儿的多，酸菜馅儿的这个比较少， 所以今天算是冬至限定口味啊， 然后 每年冬至吃酸菜馅儿。 然后我一看人家那个发来的照片， 哦， 你看有饺子馅儿，有包好了没煮的饺子，个儿真不小， 是是是， 对吧？而且 自己家包都实在， 那外边买的呢？ 那就不一定了，是吧？你比如说你从超市买的那个速冻饺子，它肯定个头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嘛， 主要是馅儿不好啊。然后外边有些看起来挺漂亮的饭馆里边的饺子吧，说实话真不便宜， 是吧？就是比较实诚的那些， 对，就是只要里边但凡带一个一个带虾仁的，那都不便宜。 当然人家有一些朋友去饭馆吃，主要是想尝尝饭馆的特色口味，是吧？ 现在饺子馅儿你想吃什么呢？你自己尝试包啊。 那不会吗？我这个算是烹饪的苦手。 你下回一个饺子里边包一头独头蒜，你也试试。 我包完了，我给您品尝啊。 不是，你看 您一定要当着我的面儿给我一个面子，赏我个薄面，把它全吃了。 赏你点薄面还是可以的。 就是吃独头蒜呗。 你知道包饺子的时候有薄面吗？ 啊，包饺子的时候有薄面吗？ 啊， 还有这名词儿呢。 饺子皮粘案板怎么办啊？ 饺子皮粘案板 啊， 一般来说就先在案板上撒点面 啊， 给它呼啦呼啦。 对啊，那个撒的点那个面叫什么？ 叫不知道。叫什么呀？ 我管它叫薄面。 哦，这就叫薄面啊。 对啊，可以赏你点， 是您独创的， 赏你点薄面。 哎呦呵， 啊，饺子没有了，饺子上面那案板上点面还是可以给你 啊。您吃饺子，我吃生面，对我可真好。 哎呀，可以过点水嘛。 就是这么对搭档，大家瞧见没？ 哎呀，真的，一说起来，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吃饺子的故事。8740说，两位主播好啊，冬至这天，我一边听你们的节目，一边正在包饺子呢。 哎， 现在剁馅儿， 啊， 包猪肉大葱的饺子，和家里人一起吃。 哎，真好啊！你会剁馅儿吗？啊，你对你什么都不会，想起来了，你这吃上面只会吃。 我觉得会吃也是一种福气。 剁馅儿这件事儿，我跟你说，两把菜刀，当当当当。 嗯，我怎么觉得我爸妈没用两把菜刀剁，一把也行吗？ 一把也行吧。 两把是不是有点太生猛了点儿？ 那 是。但我在想，有些大厨可能啊，就是为了剁得虎虎生风，拿两把大菜刀。 现在像美哲这样年轻小姑娘，你就可以随便买一个绞馅机 啊，也挺方便的， 也挺方便。哎，孙东林说，今天堂食吃饺子也是爆满。方便吃速冻的一样好吃，饺子主要是和家人一起吃就是快乐的。吃好饺子，敬酒数酒，离年就近了。 哎，越来越近了。咱经常说吃什么不要紧，对吧？但是跟谁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看看冬至这天，大家都会和自己的家人呢来团聚团聚嘛。笑看未来说，我们家儿子10年前在深圳读研，冬至这天我还给他发短信呢，让他别忘了吃饺子。但人家说什么呀？我在深圳。那我们这儿不会冻耳朵。 嗨， 我说啊，你难道过年不回家吗？ 哦，你看看， 过年回家还是得吃饺子， 对吧？ 这回北京天也冷， 不许犟嘴，是不是？ 嗯，其实爸妈发短信还是关心嘛，是吧？ 啊，然后时光倒流会珍惜一切，说我们河南冬至也吃饺子，冬天也不会冻耳朵。哎， 这都是咱北方的习俗，冬天冬至过年都得吃饺子。 河南是北方吧？ 河南中原，但是它，要按照咱们秦岭淮河的分界线，它也算北方吧。 哦，行行行。然后笑看未来说，你们俩人去的新川面馆吧，旁边不就是西安食堂吗？西安 没吃成那个面馆，主要是， 哎，后来 咱当时是要吃那面馆吗？ 不是想吃面嘛，就是沿着路边走呗。后来去了西安食堂，也吃的是面食类。 哎，总之要谢谢李凯老师， 哎， 慷慨解囊啊，这给我点薄面啊。 嗨， 小芳在家说冬至这天必须吃饺子， 啊， 我们已经吃完了西葫芦猪肉馅的，今天就剩我和六岁的外孙女一块吃。 哎， 跟小朋友一块吃。 小朋友吃饺子一定千万小心别烫着，是吧？你一般都给它夹开，小孩吃饺子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拿筷子给它夹开让它晾会儿。 哦，您这属于在家都给小朋友把那个饺子分好。 对啊，他要是小孩不会使筷子，拿勺也给他切开。 哎，总之家长朋友要多多留意， 对， 多多留心。 别像美哲吃饺子，据说哈一口两个，左腮帮子一个，右腮帮。 您据谁说呀？ 据传说， 一看就是荒信儿 啊！这不是真的， 就是造谣，你知道吗？造谣啊，他也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805说，我们家人一边吃饺子一边吃火锅。一边吃饺子一边吃火锅，还一边听着大城小事，羊肉马上就要熟了。 挺好的哈， 今天晚上这个菜也挺横的，看起来。 我们做节目组，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饿了呢？ 其实我一直都在饿，上节目之前就饿着上呢。 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来聊聊冬至。今天您吃什么哈？和谁一起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时间，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千山不过一段旅程，春去秋来只是一回年轮，聚散的红尘，悲欢的人生，你是我生命唯一的归程。岁月静好，像手一样单纯，云淡风轻，相伴日月星辰，远去的背影，归来的旅人，手高千尺落叶，终要归根。照亮我孤独的旅程，爱上一座城，只为一颗心，身外的晚风，是否记得当初离家的人。离家的人。 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如果您级别够三级的话，也不妨把您今天晚上的晚餐的什么饺子呀、什么的照片发给我们看看， 给我们晒晒图，馋馋我们啊。当然我 你受虐呀、你 那不挺好的吗？咱再馋一个小时，这不也到饭点儿，咱也可以去吃饭。 能坚持到一个小时吗？ 能，我们是有专业素养的主持人。但是你说下午5点这点儿，很多朋友正在包饺子，刚才说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准备包饺子，正在拾掇东西呢。比如花草树木就说了，待会儿我们家就要包饺子啦，现在正在准备东西中。 葡萄啊，1954说这个今天冬至必须是饺子， 哎， 和先生一起吃， 和自己最爱的人 是吧 共进晚餐。当然，李也给我们发来一张图，说这是冬至金光穿洞的景象，十七孔桥。祝大家冬至快乐。 是 这。图上哈，你看每一个桥洞都有金光穿过来，特别好看。 挺好。你还知道十七孔桥？你比徐冉强，徐冉张嘴18孔桥， 差不多就差一孔， 嗨， 问题不大。 铁骑啊，帝国铁骑123说，冬至吃什么？吃饺子呀，自己吃。酒呢，可以喝一点点。天气冷了，吃点花生米，还有饺子。也算不错， 哎，挺好的。这是一位新朋友，欢迎您多多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8398也说，今天冬至晚上我们家也准备吃饺子，当然也是和家人一块吃。 是，其实呢，在24个节气当中，冬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咱说了，冬至大如年， 没错，这个它是古人心中的大吉之日，就像美哲说的，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经历了许多年的演变之后，如今人们过冬至会吃什么？怎么吃，和谁一起吃，这都是直指灵魂的问题。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是直指灵魂的问题，结果美哲拦着我，非得要今天说哈。对此呢，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收获了不同的答案。就是因为全国各地，就像美哲说的，全国地大物博哈，冬至吃什么？饺子、汤圆、锅仔。饮食的背后不乏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对很多北方人而言，吃饺子是过冬至的标志性的符号。像来自辽宁的崔女士就记得，老人说呀，冬至的时候吃饺子，不吃呢会冻坏小朋友的耳朵啊。这北京也是这么说的。当然对于福建的林女士来说，冬至的饮食记忆可能和汤圆有关。圆滚滚的汤圆里边包裹了花生、芝麻这些馅料，寓意平安，它是一个节日的祝福吧，好像说是吃汤圆就大了一岁， 就是又过了一年，长了一岁。 你像黄先生则说自己啊是安徽人，冬至的时候老家那边吃锅仔比较多，说这个比较暖啊，特别是冬至的时候天气比较冷，吃的时候呢，大家坐在一起吃锅仔还是挺有氛围的， 热热乎乎的。 那这个不仅如此哈，天津的刘女士说，家里边除了吃饺子呀，还有可能吃年糕，寓意年小人。还不是年年高，我们一般吃年糕都是讲的年年高， 年年高升，年年一年比一年好。 你就别长个了，你1.73米了，别再长了哈。这个，这是， 人家说的 您可以多吃点 啊。嘿，另外呢，也有人说在山东有的地方流行这一天喝羊肉汤，暖胃驱寒。其实不管吃什么，更让人难忘的恐怕还是小的时候一家团聚和欢乐的情景。说现在长大了，大家有的时候各忙各的，很少会聚在一起，所以呢也会比较怀念冬至。民俗专家王娟解释说，一些重要的节气或者是节日啊，饮食就特别具有标志性，有仪式感。中国很多的节日的习俗，大家一块吃就多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渠道啊，增进了亲情，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饮食啊，冬至的历史其实特别悠久。冬至是24节气之一，确定的时间其实挺早的。它的特点也很明显，说11月，就是农历的11月中，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难至，日短至之至，日影长至至，过于故曰冬至。 您给我们翻译翻译。 翻译成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天啊，白天最短，夜里边最长。 但是过了这一天呢， 就是一天比一天长了 啊，阳气开始生发了。这中医当中对这一部分也比较有讲究啊。《 黄帝内经》里边说了吗？ 《黄帝内经》我没看过，但是采访过中医的嘉宾 啊，都是这么说的哈。如果按照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来看，冬至那就是 人说冬藏 啊，那是冬天藏着，这个阴阳 冬天藏着 阴阳转换的重要节气，所以呢也有冬至一阳生这样的说法。闰月的设置呢，以及冬至以冬至为标准，所以古人说这是一个大吉之日， 重要的日子。 哎，数九寒天，民间啊流行填这个九九消寒图。你玩过吗？ 我买过， 买过是吧？ 后来忘了填了。 嗨，九九消寒图就是一幅那个双钩描红的书法，从冬至开始，从今天开始，每天按照笔顺写一个笔画，到9981天，九九之后春回大地，一幅九九消寒图便完成了。 一般就是几个字嘛，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哎呀， 您每天写一笔，81天之后正好呢就把这幅字写好了。 哎，笔画。 还有一种就是属于有一个梅花树， 哎， 那树上有81瓣梅花，您每天点一点儿，等到这幅梅花图完成的时候，也是咱初九的时候。 对，就是所有的梅花瓣都染红了，春天也就到了。 对， 它的寓意都一样，和那个就九九消寒图都一样，希望平安圆满，顺利度过冬天。岁月流转，世间瞬息万变，如今的冬至呢，可能很多习俗呢已经渐渐淡化了。你别说，但是我们同事还要玩这个九九消寒图的，是吧？但是呢，细讲究起来，提起冬至，人们在意的可能并不是如何满足味蕾、消磨时光，而是它本身的意义。这是因为呢，冬至已经是年近年终岁尾，辞旧迎新的春节不久即将来临，而且呢，春天的脚步也慢慢近了。天气虽然冷，但始终蕴含着浓浓的希望和温情。 冬天到了，最冷的时候到了，那春天还会远吗？这不马上临近跨年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给自己的这一年做一些总结，可能一些上班的朋友也要在这个时间段写各种年终总结啊、汇报啊，大家可以盘点盘点这一年究竟做了哪些的工作，明年有什么样美好的希冀，都可以好好的去计划计划了。 你这是给谁扎针呢？ 啊，我没有啊，给谁扎针 啊？就不可说啊。 是吗？您看您这想法怎么那么多 呀？ 来来来， 我是个单纯的女孩子。 真的吗？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吃什么，冬至嘛，吃什么啊，和谁一起吃。7789说，冬至大如年，搞点欢乐的气氛，和家人吃点饺子，喝点小酒。今天开始数九，寒冬季节到了，注意防寒。 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89河开，89雁来，99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是，所以挺好，您背儿歌背的也挺好。 这都是小时候学的嘛。红鲤鱼绿鲤鱼驴说，我们家也正在包饺子呢，我妈一个人包了一下午了，和我爸妈奶奶一块儿吃。我们家吃白菜韭菜猪肉馅的哟。 挺好啊。然后魏魏说，冬至要和家人一起吃饺子了， 平时也不来啊，一说吃的时候也来了。 嘿，人昨天刚来跟咱互动 啊，是吗？ 主要互动的朋友比较多啊，谢谢大家特别热情、 啊。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听你们的节目，觉得特别有过节的气氛哈。 嗯、 像帝国铁骑一二三这位朋友就说了，繁忙的工作生活，我差点都快忘了冬至还得吃饺子这件事儿了、 哎。嗯， 你们的广播聊天室啊，让我感到了小时候家人团聚在一块儿，一大家子人。包饺子的温暖， 嗯，所以今天呢是冬至，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仪式感，大家温温暖暖的哈，跟家人一起来，这个就像美哲是说的是啊，总结一下今年，其实也无所谓，沟通一下感情，说一些开心的话，欢欢乐乐，咱吃顿冬至的饺子。 您知道现在有一些 APP 它特别牛，你比如有一些这个同学他下载那种拍照搜题的 APP，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一道题不会做怎么办，这时候啊掏出手机对准那个题咔嚓拍一张，然后呢点那个搜一搜，这答案就能自动跳出来、 哦、就是你上面写一个一加一，一拍照一搜索它就告诉你二， 哎，差不多是这个原理哈、 哎 所以很多的同学啊就特别喜欢用这类的 APP 软件、 嗯、 它其实除了有答案，甚至连解析的那个过程 APP 都会给你附上来、 哦、 也就第一步这个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怎么证明的、 嗯、 啊，一步一步都给你把答案标上。像这种拍照搜题的 APP 自问世以来始终备受大家的热议、 嗯、 如果不是偶然撞见，徐丹至今恐怕都不知道今年上初二的儿子早已经是拍照搜题 APP 的资深用户了、 嗯、 他说呀，自从上了初中、 嗯、 他的作业我基本上都辅导不了， 也不再会了。 呀，你这个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这怎么证明来着，自己也想不清楚了，所以呀、啊，就干脆不管孩子的学习了、 嗯、 再加上自己平常上班特别忙，也就没怎么管。当然孩子你想想，上初二正是青春期萌芽那时候是吧，那孩子呢可能也和家长的交流会少一些。与这个徐丹啊，这家长原以为儿子学得不错，作业还能独立完成挺好的，直到一天晚上他得知啊这背后另有隐情，为什么儿子的作业能那么顺顺当当的写完呢？这个徐丹就发现，我呀就发现他在用手机搜题呢，原来一直写作业这么完美他一直有外援。这儿子还说只是不会的时候参考一下，而且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在用呢。对于儿子的辩解，徐丹觉得难以接受。 为什么呀？ 你说哈，这拍照搜题直接抄上去跟直接抄作业有什么区别呢？ 哦，抄作业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写好的作业、 哦、 离开老师呢偷懒没写就抄我的作业 照着写、 这个、哎，照着写、嗯、就 copy 一下啊，就说这种软件简直就是作弊神器、 嗯、 自己不动脑子直接照搬答案，哪怕是交上去作业也是应付事儿啊，这不自欺欺人吗？当然徐丹也是恍然大悟，为什么儿子总是看上去很努力但这考试的成绩就是上不去。他觉得呀，说到底还是知识没有被真正的掌握。 哎，就是老使这个软件吧，注意了这个最后的过程， 嗯 啊，没注意过程， 注意结果 了， 哎，这等于是多了一个拐棍儿。当然和徐丹家不同，拍照搜题 APP 在张敏他们家，这张敏又是另外一位家长朋友啊、 嗯、 在张敏他们家算不上什么秘密。张敏说，有的时候孩子在家做作业遇到困难不太方便第一时间去问老师，我们呀就一起到这些 APP 上去搜解析，消化理解之后再结合上相关的知识点找同类型的题练习巩固一下、 哦、 所以在张敏看来，这个拍照搜题的 APP 它只是一个工具类的软件、 嗯、 关键是啊你在于如何正确的使用、 哎、关键在于如何用，就每个人对于同一款软件人做法用的方式不一样。 嗯，也就是说呢，您要是用得好，它还是可以起到一些辅助的效果的。对于拍照搜题的 APP， 顺义九中化学老师张世伟也是毫不陌生。他说，学生在家做作业的时候，确实可能遇到不会做的题，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呀，这类拍照搜题的 APP 出现并不奇怪。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 它在为大家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容易助长学生的惰性。你比如说着急写作业，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看这解题过程，先把答案抄上再说，这就起不到这些 APP 辅助教学的初衷了嘛。这位老师张世伟也提出，滥用拍照搜题 APP 的问题啊，根源在于容易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违背了教育和教学的规律。 比如 他以这个理科学习为例啊， 嗯， 很多题目的解题过程可能比较长，对吧？这个长的解题过程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在一步一步的探索当中不断的突破。但是对于拍照搜题类的软件产生依赖之后，只要一卡壳就去搜答案，那你的思维能力就完全得不到锻炼，相关的知识点也就很难吃透。张世伟在批改同学们的作业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学生他会使用抄纲的方法来解题。什么叫抄纲啊？就是课本没教这个方法， 嗯， 但是这个同学呢用了另外一种课本上没有的方法去把这个题解了。 初中就开始上微积分了，是吧？ 你看，有的时候可能抄纲哈，就是他用了另外一种解题思路，是同学们自己思考的结果。但是往往对于一些低龄的同学来说，他呀就显然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 那就是抄袭的结果。 你比如说我用微积分解了一道数学题，这显然就不太现实嘛。 哦， 压根儿都没学过，是吧？啊，所以现在这个拍照搜题 APP 的质量鱼龙混杂，有的答案或者是解析内容并不是一线老师提供的，而从网上搜来的。这类答案的提供者缺少教学经验，也不了解教学大纲，使用的解题方法啊，也未必适合学生所在的学段，答案呢，可能也不规范。咱知道认知都是有规律性的，你不可能让一个高一的同学去用大一的方法来解题，因为他的知识体系压根儿就没有达到高等数学大一的那个层次。如果只是机械的照搬大一的零散的知识点，对于高一的同学来说啊，对他的思维提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当然这位老师也谈到，今后也许可以想想别的辙，比如说借鉴一下北京市即将面向全市推广的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这个计划是怎么样呢？它由教育部门搭建平台，引入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整合调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由真正持证上岗的那些老师啊，一线的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来录制微视频，借助书写板等等一步步来推演讲解，把每一道题背后的知识点给您讲得明明白白的。而且呢，从技术上限制学生只这个看结果，跳过讲解视频啊，重在教过程而非给答案。 哎，这个善假于物是吧，过去老说这样的话啊，但是你真的得利用好这些软件。 是， 咱就先不说这软件到底好使不好使，你要是老是抄作业这种事儿，我觉得就算了，以后你要是能够开拓一下思路，然后呢能够自己分析到自己哪些问题出现了这种情况，这就挺好，是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重要的还是了解学习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答案。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儿冬至哈，您吃什么，和谁一起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最爱思路了，这位朋友也是位新朋友啊，说冬至这一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也就是今天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下班路上估计这个点儿天，我们俩虽然看不见长安街的夜景了，但估摸着这天儿应该已经全都黑了哈。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也好，骑车也好，步行也好，注意安全。 是，然后刘秀平说，我们家吃茴香馅儿的饺子，我老伴儿姑爷啊姑娘外孙女一家高高兴兴的过个冬至，阿姨忙了一下午了，十分感谢他们。 看来家里挺热闹的， 是是是， 大家都团圆了。 哎， 樱木花道铃木说我自己喝自己吃已经习惯了，这属于一人食是吧？当然一人食咱也不能将就。 哎，对， 就像李凯老师说的，今天还是多少要追求一点仪式感。 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林说今天在超市买饺子的时候，收银员姑娘对我说啊，一个饺子一份福，让我多吃几个，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还是很暖心的。 就是能够体会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哈。吴家守志说，我们也是吃饺子，这个包的饺子中午和朋友，晚上是和家人吃，也就中午和朋友吃，晚上和家人吃啊，两对儿 都是饺子， 嗯， 那得吃俩馅儿的吧？ 那可以多吃几种馅 是吧？ 是吧？ 大忙人建军说，冬至吃饺子暖和，上班不休息，只能吃两口饺子了。然后给我们发来照片，上面写着仪式感饺子，旁边这是 左边是什么？ 什么馅儿？关键是 左边是肉馅儿， 肉和大葱还是是葱吗？猪肉大葱馅的， 看上去是有葱，这个肉看不出来是什么肉啊？您可以给我们解答解答。 你会拌馅吗？ 显然不会啊，不是说了不会包饺子吗？我会摁剂子 啊，就是刚才讲过了，讲过了。 对对对， 啊、这个馅儿 也会撒点薄面。 馅儿怎么能让它上劲儿？你懂吗？ 馅儿上劲儿， 你就是拿那个筷子，你搅和呀。 哦，对对对， 搅和。 我爸妈也是搅，要搅拌。 我跟你说，你下回你自己做馅儿的时候啊， 嗯， 你弄好这个剁好肉馅儿。 好，我们现在准备听李凯老师又怎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没，像美哲这个，我上回就不错了，没让你弄独头蒜，是吧？ 独头蒜不就是辣吗？你就不 对、啊、你弄馅儿肉馅儿的，顺时针转三下，逆时针再转三下，然后顺时针再转六下，逆时针转六下，慢慢和这馅儿就特别好。 您给出正确答案吧。 啊， 这么搅的话，这馅儿会出现什么质变呀、 啊？没什么质变， 听着就不怎么正经、 啊。怎么不正经啊？ 真的是这么搅馅儿吗？ 反正你可以先回家试试，看看出汤不出汤。 行行，知道了出汤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 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亲亲，睁开了眼睛，满天的雪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冬至这一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您吃什么，和谁一起吃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090说了，忙不迭的放下手里的活，小美啊，你可千万别听李凯说的左三圈右三圈的打肉馅啊，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吗？不就是 您那是做操做多了是吧？ 啊， 你看看你，人家正忙活包饺子呢，你非在这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让人家还得放下手里的活提醒我，这不影响人家合家团圆吗？ 他说， 这不影响人家吃饺子吗？ 他说什么？ 说啊，提醒我千万别信你的话。 哦，有点谢了。老周说李凯的说法那纯粹就是一个乱搅和嘛。 嗯，胡搅和是吧。 哎呀，当然我跟你说一正经的哈，就是你可以把馅儿啊拿在手里边攥出来， 行， 然后摔在那个盆里，钢笼盆，家里有吗？ 我只有见把面拿的手里摔在案板上的， 馅儿也能摔。 人家那不是叫，是不是叫醒面还是叫什么？ 啊，醒会儿嘛。 对对对，我就没见拿那手把馅儿能拿起来的。 那怎么会拿？ 那不都散了吗？那馅儿 就是你顺着一个方向打完了之后，你拿出来再摔摔。 你还是跟大家说说其他的听众朋友是怎么这个吃了什么馅儿的饺子吧。 啊，行，当然不光是饺子啊，什么馅儿都行啊，什么晚饭都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今天吃什么。 哎， 张伯荣说：“哎呀，今儿放饺子馅儿里边放了一些虾皮，素馅儿。”啊，饺子个儿有点大， 这是韭菜鸡蛋的吗？ 哎， 里面放点小虾皮啊， 哎，再放点虾皮。 哎， 搁了虾皮就别太搁盐了。 嗯，还是您挺这个会吃的，是不是？ 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搁盐 哦。 嗯， 反正做饭这事儿吧，我就是真的是不懂啊，一窍不通。我也时常叮嘱李凯老师 啊， 两种问题别问我，但是李凯老师就不听啊。 啊， 一种是种地的， 嗯， 一种是做饭的。 嗨， 你说哪期节目不得问个五六个做饭的问题？ 那我问你个辫子的问题，这你总在行吧？ 辫子 啊， 小女孩梳的那辫子， 就是大辫子嘛， 就是黑又长的大辫子 啊，这你总在行吧？ 怎么了？ 啊，就是你知道北京曾经有一些电车 哦， 它车顶上有个大辫子， 有， 走在路口的上面没电线的时候，那个电线那个辫子得放下来， 嗯， 过了这路口之后还得给它搁上去。 哦，就是手工复不是人工弄上去吗？还是自动的呀？ 你见过吗？ 反正我是见过有那个电车 啊， 它那有两根黑线。 两根黑线， 两根黑辫子 啊， 然后呢它有那个轨道上面是那个线嘛， 哦， 就那么开呗。您 说着吧，拖着大辫子的公交电车，那在我小时候，现在也是北京路面上一道风景。而过去这个大辫子一旦脱线，驾驶员就得下车进行复位。 哦， 你像 长安街上面那个东单路口， 嗯 啊，然后包括像白塔寺附近， 嗯， 然后包括像好多路口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还专门问过我们家长，说这个怎么到这边上这辫子它自己能掉下来，自己下来，就是因为路口它有时候那个线，因为它得根据电车行驶线路得一直有这个线哈。你说要是下车进行复位，首先耽误功夫啊，而且呢容易造成交通拥堵，有的时候还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然后后边那车没注意，前面那大车一停，邦当追尾了。 哎，反正有些问题。 哎，为了进一步提升乘车舒适性和运营安全，北京公交电车保修厂对460辆双圆无轨电车实施了集电杆技术升级改造。原来人家那个大辫子有一个专业术语，叫集电杆。 嗯， 啊，这个双圆应该是两种电源是吧？无轨电车司机王师傅就说。说以前啊，要想开这个无轨电车，必须要先学会搭线。说现在驾驶员摁个按钮，这大辫子就会自动捕捉架空线，并且进行复位。刚才不是说了吗？大辫子学名叫集电杆。 嗯， 这个公交双圆无轨电车啊，就是通过集电杆和线网上的高压线连接，实施供电，让这电车往前开的。说这次技术改造呢，运用了最新的自动驾驶和目标识别技术，创新研发了影像自动捕捉。这个集电系统大大增加了这种驾驶感、智能感、安全性，同时呢，目标识别及控制上实现了对各种复杂背景下捕捉的精准度。你比如说那天要是下大雪 啊， 上面要有雪了，能不能抓得着？ 嗯， 上面 能不能识别出来？ 哎，上面要站俩小鸟，能不能识别出来？ 您这想象力挺丰富的，但我觉得只要有动静的话，小鸟不都飞走了吗？ 反正就是对于司机来说，操控的要求是降低了，劳动强度也降低了，节省了时间。 哎， 下回咱们再看见那个大电车哈，它自己那电线杆子、电大辫子自己抬上去， 嗯， 这咱就可以不用惊奇了。 是，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些小事吧，让我们觉得一点点在不断的进步。 没错， 是不是？ 没错，可能这种大辫子的公交电车对于很多老北京人来说都还挺有回忆的， 哎， 是吧？但是现在这些老的电车呢，也加装了智能化的设备，也算是与时俱进嘛。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今天冬至，冬至吃什么？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啊，王世聪说：“哎呀，严正声明，禁止挖坑问粮食的问题啊。 ”李凯老师不听啊， 哎， 没关系，问就问吧。 2907说：“哎，小美越来越机智了，李凯有难度了。” 哎，谢谢您夸奖啊。 这个放歌的时候， 加油。 放歌的时候，美哲就说：“哎，你跟你说，你去年你使这些小伎俩，你还能镇得住我？现在我都知道你给我挖坑了。 经过一年的培训，是吧？我现在已经摸出来李凯老师挖坑的一些这个规律 啊。 凡是一本正经要给我支一招的时候， 嗯， 那绝对后面的话都不正经。 嗨， 当然，胖牙医是一位新朋友说，今天生日， 哎呦，恭喜恭喜， 祝您生日快乐啊！他说我有点纠结，不知道今天到底该吃饺子还是该吃面条啊？想了半天。”带着老婆孩子出来吃水煮鱼了， 这不搭界呀，这个 就是全放弃了。 哦， 吃水煮鱼，也挺好的。 反正你要不然吃个饺子，然后再来点面条溜溜缝也行。 嗯，反正我过生日的时候还是习惯吃一碗长寿面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当然生日嘛，人家是寿星，想吃什么人家开心就好。 哎，那你过生日吃的长寿面一般是吃什么面呢？ 一般是蹭饭馆的面。 哦，就是免费。今儿我过生日，能送碗面条吗？ 哎，我还真不是那种主动要饭的。 嗨，也没少要。 不是不是，就比如说今年过生日哈， 嗯， 其实我那个生日都已经过完了，只是我在吃饭的时候呢， 嗯， 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人家服务生听见了，说我这两天过生日，主动要给我一碗面。 哎呦呵， 然后我就把这碗面呢就吃了。 哦，那吃的是什么面？ 嗯，吃的是汤面。我也不好 瞄，犹豫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面， 哦， 反正就是人家专门下了一口面。 哎，反正挺好， 倒是比较清淡，就给什么吃什么呗。 一碗阳春面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阳春面。哎，反正就长寿面吧。 行行行，挺好哈。这个祝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生日 快 乐。哎，时光雕刻说，这个对于上班一族，只能买速冻饺子吃了。 嗯， 我去超市买了猪肉白菜和猪肉韭菜馅的饺子，还在这个稻香村买了点熟食 啊。 冬至大如年，吃点好的。平时都是老公包饺子，流程是全包圆啊。他上班没法包了，今天只能啊冬至吃速冻饺子了。 您还挺有福气的，平时都是先生在家里做饭啊。 这是一个炫夫帖，是不是？ 嗯，这个也挺好的嘛， 是吧？ 今天这不是过节嘛，大家来欢迎大家来秀秀恩爱，秀秀团圆、啊， 真挺好， 让我们也沾沾喜气， 嗯、 大家一块儿开心过节嘛。 嗯、 老北京说了，还真有摔馅儿。就是那个肉馅得摔的时候， 有 比如做狮子头的时候，人家说这肉馅就得摔打摔打 啊。你蒸锅贴的时候 也得摔啊。 啊， 那我光会吃不会做，没办法。 行吧，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您今天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再来跟大家说一事儿，前两天呢，家住在望京融科橄榄城的张女士， 嗯， 回到自己家的地库，开车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大石墩儿把她的车堵在了车位里。 哟， 惊讶之余，她发现啊，这个石墩儿背后还牵扯到了一个一位两卖的纠纷，就是一个车位卖了两家这么一种纠纷。我来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啊。 你来说说。 张女士说，12月16号傍晚6点左右，她回到小区的地库开车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一个大石墩子把她的车堵死在了车位里。这个石墩被玻璃胶牢牢地粘在地面上。张女士和家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石墩子给移开。物业说是一位业主干的，业主也跟警方通话的时候承认了。张女士叹了一口气说，我这才知道这背后啊还涉及了一个车位两卖的纠纷。张女士介绍说，2014年她通过中介购买了融科橄榄城的二手房，在购房合同当中明确写着，他们这个过户的时候哈，是包括两个产权车位随同房子一起过户的。 嗯， 可真到了过户的时候，原业主也就卖房的那一方周先生还没有从开发商处取得车位的产权证，所以两个人呀、又签署了一个补充协议，说先过户房屋，张女士呢留60万的尾款，等什么时候车位过户的时候当天支付。 嗯， 张女士说，因为这个车位还没过户到我名下，周先生带我去物业说明了情况，而且登记了我的车位信息，录入了车牌，这车吧也能抬杆自由地进出车库，我还交了2014年、2015年2年的车位管理费呢。后来我把房子租出去了，等我2019年搬回来的时候，就自然把我的车停在悬挂着自己车牌的车位上。你听着是不是没毛病？ 嗯。 随后，张女士和原业主周先生联系之后，才得知，对方啊，也就是周先生，竟然在2017年的时候把这个车位卖给了业主刘女士。目前，刘女士已经拿到了车位的产权证明。 合着她把这车位卖别人了？ 哎，卖了两家。 哎， 这张女士说：“我明明签了这份补充协议，难道就不算数了吗？”张女士的车仍然停在车位里，接到物业打来的挪车电话呀，她也都没有理睬。于是就有了我们新闻开头说的石墩子挡车位的一幕。 嗯， 物业的工作人员说，业主拿来车位的产权证，我们看了一下，上面登记着的确是刘女士的信息。至于张女士2014年的车辆登记信息，那这个距离现在时间太久了，我们这个车厂啊，系统也经过了更新，现在已经没法查到当时的留底信息了。另外呢，因为之前的工作人员也已经离职，关于车位上悬挂的车牌、刘女士办理手续的具体情况，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太清楚了。一切都无证可查，您想想。随后啊，记者联系到了原来卖房的那位业主周先生啊。周先生说，他在车位能过户的时候联系了张女士。张女士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不要车位了，我这才把这个车位卖给了刘女士。但是张女士啊，对这个说法毫不认同。他说，我压根儿就没接到过周先生打来的电话，也没说自己不要车位啊，我还主动跟他提过2次要办车位呢。他一次说啊，不着急不着急啊，不影响您使用。还有一次他说他人在外地，就拖着没办。 目前刘女士已经把张女士告上了法院，这个案子正在审理当中。律师魏晓东表示说啊，目前来看，因为刘女士人家有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所以车位已经属于刘女士了。但是周先生和张女士签署协议在先，在二人协议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周先生是无权改卖车位的。没经过张女士的同意擅自转卖车位，那属于违约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真的像周先生所说，张女士明确表示不要车位，周先生是可以解除合同的。而周先生如果想改卖车位，也需要先向张女士提出解除合同，口头的也可以，但是甭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您都得留好这个证据， 对， 以供查证， 哪怕留个电话录音呢，反正这到底是谁是谁非，有点像罗生门是吧， 哎呀够乱的，反正是 希望早日解决呗。但是现在目前本儿车位的那个房本啊，这车位 产权证明在人家刘女士手里 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弄，这个也得后续来到底分辨一下哈，到底是怎么回事。12月18号啊，网上报了一个车主在北京的一家汽修店补车胎的时候，就是汽车车胎啊，不是自行车车带的，补车胎的时候发现员工动了手脚。 什么手脚？ 偷偷跟那儿扎车胎呢。 哟， 视频当中车主称修车人员把那个尖锐的工具啊藏在手套里边，遇到补胎的情况就把这车胎扎漏了，说每次来啊补胎至少得有俩眼儿啊，这不管漏气没漏气都给你扎漏了。 哎呀， 这样的话 缺德的， 一个眼50，现在也不知道多少钱啊，你也不补车， 选 择便宜的50，贵的100多是吧，反正总之这一下俩眼就 double 一下，这得交双份。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在车主和涉事员工的沟通当中啊，这个员工提出了以后可以免费给你补胎的讲和条件哈。车主随后呢追问他，你做过多少次这样的事儿啊，这员工说没多少时间，并且说自己是打工的，以后不会再弄了。 什么以后不会再弄，压根儿从起头上就不该有这种想法。 对啊，12月19号下午呢，记者也是联系了上发布这段视频的网友强先生，当然这个化名哈。然后呢，这个他告诉记者说这个视频当中的车主啊是他朋友，他是受朋友之托把这事儿曝光的。他朋友呢已经向辖区的派出所报案了，并且已经录完了笔录。随后呢，记者也是致电这个涉事的维修店，工作人员说网传的视频属实，但是他们店的这个补胎业务啊是外包出去的。目前呢涉事的人员呢已经跑路了，承包的小老板啊正在派出所接受调查。工作人员说那名动手脚的员工已经在店里边干了5-6年了。 按说是一位老员工。 老员工啊，之前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啊，至于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手脚的，说我也不太清楚。上述工作人员还猜测涉事员工啊应该是近期才开始动手脚的，不然不可能之前没被发现过呀，对吧，这不是今天就被发现了吗。员工也提到说目前的门店已经停业了啊，他们也受此牵连歇业在家。那么派出所的民警说涉事的员工啊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是仍然在处理当中。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着，这够缺德的。 是啊，反正是，哎，大家在修车的时候哈，也都盯着点儿。作为车主，最好修理的过程您能多看着点儿，就多看着点儿。 早年间在胡同里边啊，就是修自行车胎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 哦， 前边 就是使这个猫腻的是吧？ 啊，前面那个路口给你撒点那涂钉。 哎呦呵。哎呀，我觉得大家啊，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想要挣钱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咱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想要多从中谋取一些利益， 是 吧？是 吧？这确实是太缺德了。 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不是跟大家通报过吗？明年2022年，咱北京市全市域就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 是是是。 但是记者啊，12月21号，也就是今天，从昌平公安分局了解到，最近呢，昌平警方根据调查掌握的线索，缜密的侦查、巡线追踪，在一天之内就连续破获了3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案件，查获了3名违法人员，收缴非法烟花爆竹300多箱，共计2000多公斤。 妥。 在工作当中，昌平警方收到了群众的举报线索。你要说这个不仅朝阳群众特别牛啊，咱昌平的群众也挺牛的， 对，哪儿都有。 这个说有人家里存放着大量的烟花爆竹， 接到线索之后呢，分局治安支队会同兴寿派出所立刻开展了摸排检查。12月19号的时候，民警在检查兴寿镇某村庄一处自建楼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自建楼的一层和二层西侧房屋都放着大量的烟花爆竹。民警当场把违法人员刘某明，男，73岁， 多大岁数？ 73岁。 火、 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这位朋友，查获了。收缴非法烟花爆竹80多箱，1000多公斤，无独有偶，当天下午，昌平警方循线追踪，顺藤摸瓜，发现有人利用摆摊的时机非法售卖烟花爆竹。在确定了商户的地点之后，民警也是对这家商户进行了一个突击检查，当场就把违法人员刘某杰，男，40岁，查获，并且在他的住处收缴了非法烟花爆竹170多箱，800多公斤，这存货也不少哈。根据刘某杰交代，当天晚上，民警在兴寿镇的一个废弃库房里，把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把这个非法储存的这个人，就是储存烟花爆竹这个人，有另外一个人叫王某峰，男，41岁，也查获了，当场收缴非法的烟花爆竹40多箱，200多公斤。那目前经过审查，咱刚才说的三个人刘某明、刘某杰、王某峰，都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那目前呢，上述三人因为非法储存危险物质，被昌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虽然说冬至大如年，眼瞅着离年关越来越近了但是咱说好了有规矩今年不能放烟花爆竹， 我们要遵守， 遵守法律法规是吧？来看看， 你说这爆竹也有一些替代品， 那什么呀？ 比如我小时候记得，好像有的人家会买那种类似气球一样的那种东西。你比如过年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跨年的时候，大家就全家人你知道在地上踩那气球，噼里啪啦出响， 踩100多个气球吧，这得。 那反正人家就是，为什么说要放？ 浏阳河是500响。你弄1000个气球， 反正就是类似的替代品嘛，不就是追求一个那个吉祥的声吗？ 行，挺好， 反正就是不要非法燃放烟花爆竹。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冬至吃什么和谁一起吃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密瓜说，冬至当然吃饺子了，我晚上吃猪肉白菜馅的。说到冬至这个节日，我想说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冬至这天出生的他妈就简单了，想都不想给他的名字孩子起了名字就叫冬至今天给他发了短信，就是冬至，冬至日快乐， 也是生日快乐，也是冬至日快乐 真好， 两个节赶一块过也挺好的。3090还说了，我觉得如果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可以吃一下龙戏猪这道菜，怎么做呢？ 怎么做呀？ 面条若干，饺子若干，有奖的是美好的寓意祝听众听我朋友们生日快乐。 你说这个饺子和面条能一块煮吗？ 饺子卖面条 能一块煮吗？ 我不建议大家一块煮。 为什么呀？ 至于为什么吧，我也不太清楚 行吧行吧， 能吗？ 当然不能了， 不能吧？ 对啊，那面汤啊 行，反正就别一块煮呗。 拼音说，今天冬至的饺子中午就吃了，西葫芦羊肉大虾馅的，很鲜，我擀饺子皮，老伴包，然后再配上松花蛋和青萝卜，两盘小菜，增加点仪式感。 真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一块儿包饺子。弯弯绕也说了，今天中午吃了饺子，绿面皮儿猪肉青萝卜馅儿，白面皮儿猪肉圆白菜馅儿，黄面皮儿韭菜虾皮鸡蛋馅儿的饺子，三种面皮儿对应着三种馅儿，全都吃全乎了和单位全体同事一起在单位食堂吃的。 可是单位食堂做的饺子 还挺丰盛的 对吧？你会变馅儿皮儿的色吗？ 变皮儿的色 就是那个饺子皮儿绿色的。 那你那个弄点胡萝卜汁儿菠菜汁儿可以给饺子皮儿上色 行行行，这还会哈。 反正看过理论没实践过。 2907说，小美现在是平和亲切可爱中透着犄角。 透着犄角 透着棱角，棱角 什么犄角？我头上长犄角，我身后还有尾巴呢小龙人反正不是我演的 词儿熟是吧？ 就是小时候童年回忆嘛。 谢 谢您的夸奖 就是很多人都说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谢谢朋友们在磨难中成长了 然后那个是什么？ 您还 磨难哪 有？我这磨难哪来的呢？您不想想吗？ 根本就没有 行吧。 然后这是涛号虎石是吧？说吃着汤圆煮饺子呢，这南北方都齐了。 哎，特别好哈。等你长大也说了，小时候我妈说冬至是一天一年当中黑夜最长的时候，适合睡觉。在冬至这一天啊，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要祭拜祖先啊，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啊，叫做做节。冬至前每户人家也会提前几天把糯米磨成水粉，现在啊大家都去菜市场直接买现成的了，图方便。冬至必吃的食物就是汤圆和麻，就是糍粑的那个糍，糍粑还是糍粑， 反正我们也没吃过， 反正当地的一种食物吧，不知道这个地道的说法应该怎么读哈。但是这两 肯定不是糍花大大炮的糍花， 还记得糍花呢啊！我要到时候挨刺了，都怪您，我跟你说，人家喜欢吃糯米的食物，因为这是一位温州的朋友，在吃汤圆的时候，和闺女说吃这些东西又要长大一岁了，要懂事儿，要听话。闺女还挺开心的，又长了一岁。晚上我们一家人吃盘菜汤圆儿，和刚才说那个麻糍还是麻糍汤圆啊，吃了汤圆汤，吃了汤圆，全家团团圆圆。 听出来了，饿了 啊！买汤圆儿，买汤圆儿。 这个 这里的汤圆是圆有圆， 口齿不太清了哈，靠唱歌提振士气了。 哎，该吃饭了。 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今天是冬至，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晚间有个好胃口。 冬至快乐！ 可以尝试一下北方冬至的习俗，吃个饺子哈。那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望红色的门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 谁家的大爷出来